这是《将爱情进行到底》当中的一首歌，在电视剧当中呢是由谢雨欣演唱的，年份应该是在90年代末吧。第二首歌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邓丽君的《再见我的爱人》。其实在《将爱情进行到底》当中呢，很多年轻人的爱情故事都有讲述到，然而到最后呢大家都以分手告终，刚好用这首歌来承接一下刚才那首歌的情绪吧。再见我的爱人，来自邓丽君。 Goodbye my love， 我的爱人再见。 Goodbye my love， 相见不知哪一天。我把一切给了你，希望你要珍惜，不要辜负我的真情意。 Goodbye my love， 我的爱人再见。 Goodbye my love， 从此和你分离。怀念你甜蜜的吻，怀念你那醉人的歌声，怎能忘记这段情。我的爱再见，不知哪日再相见。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你，也希望你不要把我忘记。也许我们还会有见面的一天，不是吗？ Goodbye my love， 我的爱人再见。 Goodbye my love， 从此和你分离。怀念你热红的心，怀念你甜蜜的吻，怀念你那醉人的歌声，怎能忘记这段情。我的爱再见，不知哪日再相见。我的爱我相信总有一天。 再见我的爱人，来自于邓丽君的一首歌曲。我还记得看一个视频的时候，是邓丽君的一个演唱会，她在唱这首歌时呢眼泪哗哗的流下来，很多人就在问她唱这首歌的时候为什么会哭，然后是在纪念谁的呢？有看过关于她的一段爱情的故事，是她跟一位叫做林振发的人，两人呢好像也是情投意合的，但是在宣布了订婚之后呢，最后却因为一些事情没能够在一起。我想这首歌也许是为了纪念他们俩的吧。继续来到下一首，是吴宗宪的《你比从前快乐》，这是周杰伦和方文山写的一首歌。 走在熙来攘往的街头，你不再牵着我的手，小心翼翼将你的小指勾，黑夜小心翼翼地流。有些事情你在瞒着我，你终于还是开了口，单单一句还是朋友，撕裂的心犹如刀割。

时光留不住，春去已无踪，潮来又潮往，聚散苦 几度夕阳红，这是同名的琼瑶电视剧的主题曲，是一首80年代左右的歌吧。这应该是琼瑶由小说改编的首部电视剧了，而且在电视剧当中的男女主角像秦汉还有刘雪华呢，都是再次创造了他们事业的巅峰了。而琼瑶也是从这开始了多部电视剧的拍摄和制作。小军的音乐盒带来的下一首歌，这是林志炫的《这就是爱》，收录在他的《蒙娜丽莎的眼泪》专辑当中。 微凉的山上风很轻，忧郁是无争的心情，两个人出生看星星，仿佛在看一场电影，只要是心灵能感应，就无需开口说不停，不害怕忽然的安静，让空气冷冰冰，我们会暖暖的靠近，有心灵上会不想了解的愉快，这就是爱，这就是爱，想把你找幸福的责任担起来，就让我爱，好好爱。 家是黎明快醒了，小路也不那么曲折，不觉得自己在开车，仿佛是被晨光带着，你一路哼着那首歌，我打着节拍轻轻和，无论是听里讲什么，我陪你做什么，永远是不离不累的。有心灵神会互相了解的愉快，这就是爱，这就是爱，想把你找幸福的责任担起来，就让我爱，好好爱。有心灵神会互相了解的愉快，这就是爱，这就是爱。 这就是爱，刚才说到是收录在林志炫的《蒙娜丽莎的眼泪》专辑当中的一首歌。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呢，可以说非常的有名了，大多数人都很熟悉。但是呢，当中的这一首《这就是爱》却很多人都不知道。而这一张《蒙娜丽莎的眼泪》专辑当时还入围了第十届的金曲奖最佳男演唱人呢。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那英的一首歌《出卖》，那这是收录在她的一张《青山的浪漫》专辑当中。 那么多年自作聪明，付出了真心，总以为换到一个公平的回应。你窗边的卷曲头发，残酷的说明，缠绵的爱比不上一时的高兴。你的多情出卖我的爱情，赔了我的命，我卖了一个世界，却换来灰烬。你的绝情出卖所有爱情，好梦一下子清醒，感情像个闹钟，按一下就停。

空港一号亲情加推36席收官力作，年终感恩回馈，首付36万起，再享聚会99折。咨询热线4000200101。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。 好音乐959， 需要你在我身旁。 阳光真好，像小猪的脚，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，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。 小军的音乐盒。 结果还是无所谓，让梦想继续的颓废，流言城市霓虹灯火怎么能淹没挣扎和寂寞。结果有谁在乎真伪，爱那么彻底还心碎，每个美梦飘忽难懂，每个承诺如此的朦胧。这迷乱的城市里，此时明天该如何继续？悲伤的歌火如心扉，哪有勇气再和你依偎？我爱你，在这迷乱的城市里，此时明天该如何跟随？告别的夜，请别流泪，这一切难以说明错与对。城市霓虹灯火怎么能淹没争吵和寂寞，结果有谁在乎真伪，爱那么彻底还心碎，每个美梦飘忽难懂，每个承诺如此的朦胧。我爱你，在这迷乱的城市里，可是明天该如何继续？悲伤的歌火入心扉，哪有勇气再和你依偎？我爱你，在这迷乱的城市里，只是明天该如何跟随？告别的夜，请别流泪，这一切难以说明错与对。在这迷乱的城市里，就是明天该如何继续？悲伤的歌火入心扉，哪有勇气再和你依偎？我爱你，在这迷乱的城市里，就是明天该如何跟随？告别的夜，请别流泪，这一切难以说明错与对。 迷乱这首歌收录在许美静啊一张叫做《寂寞夜归人》的专辑，这是一张属于寂寞都市的唱片，整张唱片全部都是弥漫着那种夜色当中的孤独。当她唱出那一句“我爱你”在这迷乱的城市里呢，我就立刻觉得，这个歌手哪怕只有这首歌就足够了。 还有一些歌手也会让你有如此的感觉，因为他的一些代表作实在是太经典了，就好像游鸿明的那一首《下沙》。今天要听到的是游鸿明的另外一首歌《恋上一个人》。那今天小军的音乐盒就是这样了，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您。 恋上一个人就容易失了神，曾经为爱流的泪干了又为爱心疼，我的痴我的真要给多少才完整，只怕你不懂我这样的人，非要等到爱远走分两头才知道多不舍你走，留在午夜梦回醉到了心伤心对自己说，非要等到爱远走分两头才知道谁都怕寂寞，一直有句话要说，你是我今生今世的守候， 深爱他的爹娘，还有从小看他长大